点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夏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杨静演奏的琵琶曲，曲目有《祁连狂想》《平沙落雁》《中国花鼓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《倒垂帘》，以及一组瀛洲古调，包括《月儿高》《鱼儿戏水》《雀欲回巢》《蜻蜓点水》《后晓银枪》《狮子滚绣球》《寒雀争美》《飞花点翠》《霸王卸甲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